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者14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观看了纪录片《为革命开创最全盛期》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一些干部一同观看。影片生动地再现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领导革命的不灭历史，他有力地号召全国军民投入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大战，并夜以继日地进行精力充沛的领导，使主体朝鲜的尊严和国力达到最高的境界。